令你睇得高，望得远。 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承載有樂。 好，我哋又翻嚟啦，系啦，咁 Stella 先嚟 Part One 咧，就講到一個嘅張化嘅送玉種嘅儀式啦，咁都係一個民間風俗啦。聽唔知道會唔會信唔信啦？不過希望啦，如果你真係去到張化遇到嘅情況之後咧，都盡量咧都聽翻當地人嘅講咧，就盡量迴避啦。咁頭先講完依個都幾特別嘅民間風俗之後咧，我知 Stella 咧，你另外一個都比較有少少恐怖色彩，但係又覺得依、這個 少少奇情嘅嘢、 奇情嘢，我哋通常香港人都八八卦卦，定想知道。咁呢就八卦山嘅傳說，咁交俾你講下啦。 八卦山其實就係張化一個非常之出名嘅景點嚟嘅。咁通常景點可能背後會有啲啊凄美嘅故事啦，又或者係有啲特別嘅傳說。咁呢個幾得意嘅就係八卦山呢一個細細嘅地方咧，佢有座佛喺度啦。我哋而家見到佢有兩個咧完全唔同風格嘅古仔啊。咁佢第一個古仔咧就話說當年台灣嘅南部咧好流行一個殭屍啊。是啲人就會以讹传讹啦，咁但我自己就冇见过，有人话係真，但台湾亦都有人话係假，咁信唔信就自己諗啦。咁话说当年呢有呢个殭屍嘅时候好流行啦，咁啲小朋友就好驚喎。原来係 当年呢我認識咗唔少嘅朋友啦，佢哋讲起細个嘅时候都会知有呢件殭屍嘅事，佢就话嘩其实佢細个真係好驚㗎，驚到天黑呢就即刻返屋企，仲要喺门口度望两望睇下有冇殭屍跟住佢尾呢先敢开门入屋。咁可想而知，其实当时殭屍呢一样嘢呢係令到啲小朋友人心惶惶，大人就可能当系笑话啦，咁小朋友其实都惊惊地嘅。咁我哋点样话真系有僵尸咧？咁流传啦，传言就话当时大陆好多人咧就偷渡过台湾。咁点样偷渡过台湾呢？一系咧就游水，一系咧就搭船偷渡。咁其实两样都系危险嘅，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嗰边咧，你知風浪都比較大，咁如果有少少大風大浪啲咧，咁就會可能浸親啦，或者跌咗落海，咁好大機會咧，其實最後就會死啦。咁死咗之後，啲屍體就沖咗去邊咧？傳說就會沖咗去呢個張化一帶嘅海岸，咁啊殭屍沖咗上嚟啦。咁啊，好驚啦，冇人敢搞佢啦。咁點咧？吸收咗呢個天地嘅靈氣，可能月光一照落去，哇！原來呢啲屍體變咗做殭屍喎。咁跳下跳下，周圍跳就有人話。跳了上八卦山， 就一鏡頭見的地方 是啦，那些人就說、跳了八卦山，甚至當時有一套 很熱的前幾年有一套電影叫那些年，那裡面男主角都說了一句哇那些殭屍在山上面跳下跳下，那些不是殭屍是什麼啊、曾經就是因為這句說話呢，就令到這個殭屍的傳言又出來了，喂連男主角都說是不是真的呢、當然這些說海岸衝上來的屍體，也有說是日軍侵台的時候殺了當地的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就死不硬幣，覺得無緣無故被人殺了，後來就煙住那口氣就變成殭屍，要高僧在佛裡面 作法壓陣他們，還差點會死樣。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也不知道整個殭屍的傳說是真是假，不過當時就在台灣的南部他們搞了一場大大的風雨出來，哇搞到人心惶惶。除了這個比較奇情的傳說之外，還有一個就是說通常大家現在去上網找東西就會打 彰化八卦山，咁後邊通常可能打特色啊、景點咁彈出嚟啦，呢啲 keywords。原來你試下 search 呢個地方嘅時候，佢會彈出嚟就係可能分手聖地、情侶禁地，係啦。 點解咧？ 點解好好嘅一個地方會變咗咁樣咧？咁傳說當年咧有對戀人咧，咁啊好深愛大家啦，咁可惜就遭到屋企嘅反對，夾硬拆散咗佢哋。咁呢兩個戀人就一時諗唔通，就決定去殉情，就去咗八卦山呢個大佛嘅耳仔，即係兩邊耳。仔啊，上吊輕生，咁同詛咒話以後嚟八卦山嘅戀人咧，就要步上佢哋被拆散嘅後塵啦。 哇， 係啦，咁有啲咩係例子咧？就係頭先我哋見到個畫面，就係八卦山當時有阿 SHE 嘅 Selina， 同埋呢個嘅阿鐘，就係同佢嘅前夫啦結婚嘅地方，當時擺酒咧。就是在八卦山啊， 有冇咁邪？就在八卦山啊，解起宴啊， 唔知系咪真系应验咗呢个传说嘅情侣唔可以嚟嘅地方啦，定系真系咁啱得咁巧咧？咁呢个就要留翻大家自己去探索一下啦。 不过先见到镜头咧，见到即系朝头早嘅即系八卦山咧，都有座佛咧，都好有， 其实系靓嘅， 系啦，好靓嘅，同埋都唔觉得有咩古灵精怪。 因为我自己去嘅时候就日光日白，就觉得冇乜嘢。不过当然因为嗰度系比较偏嘅地方啦，咁可能太阳。落山之後，燈光不算話非常之光猛，咁可能會有少少陰森的感覺，咁純粹是不夠燈啫。咁至於有冇殭屍，我自己就見不到啦。咁但係大家去的時候都可能小心啲咯，因為夜晚始終比較暗嘅。咁唔話殭屍唔殭屍，安全問題自己都要注意翻啦。 我想問你話嗰個佛像的耳仔係咪遊人可以有辦法上到去嗰個地方嘅？ 入邊係有觀景台嘅，咁其實是可以上到去嘅。咁變咗其實呢個大佛後面咧都有幾扇窗嘅，咁係一個觀景的地方，因為佢個位置咧就係呢個。八卦山的山上面，其實看風景都是不錯的。 哇，所以很難想像這個八卦山跟殭屍有些關係， 還要跟這個情侶的， 道聽途說，信者就信，不信的就聽一個故事就算了。剛才 Stella 也說到，這個地方都曾經出現過在這個那些年電影的情節裡面。 我知道你做過這個瘋狂的事 情，到我這 部分，那些年， 我的那些年就比較個人化，但我覺得都是一些很難忘的回憶。我大家都記得在2011年有一套非常大賣的台灣青春片，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啦，咁啊，当年在台湾放映的时候咧，短短十日就超过2亿新台币。 当时在香港都好收得噶，我仲记得我成班同学一起放咗学，约埋去睇噶。 哇，咁你嗰时读紧 U 啦，我出去做嘢噶啦。咁我嗰时都会突然间，突然间有套青春的校园片咧。我不知點解都幾瘋狂地，同埋可能勾起當年讀書啲嘅學校園回憶啦。 係咪啲愛情故事啊？ 咁啊，即係自己幻想下會唔會係沈佳宜啊？睇下邊一個會係柯騰啦。咁睇完套戲之後咧，突然間成為我一個追星一個嘅去彰化啲地方一個誘因喎。咁你話哇，連即係都唔係後生，即係都讀完書，點解仲有呢種唔知點解有呢種嘅感覺，好想去回味下當年讀書校園嘅感覺咧？咁就毅然有一次放假 weekend 嚟嘅，就买一张机票，真系去由香港飞咗去台北，咁跟住喺台北咧，跟住我搭高铁，咁啊见到啦，由高铁咧就由去到台中啊，揸住一张嘅飞啦。其实嗰时都唔知彰化喺边度嘅，净系知道有那些年呢套戏就喺彰化，于是就傻下傻下，怀住一个好似热情咁样，咁啊就去下啦，胆粗粗去下啦，咁一个人即系孭住背包咁样去，咁嗰时。仲未有呢個嘅自拍神棍嘅，咁我自己就將個手機唔知擺咗喺邊度啊，撳咗一個 time 錄咗呢張相啦。嗰時都仲係長頭髮啦，都仲有少少傻氣啦。咁啊攞住一本即係台中旅遊書，嘗試自己闖下究竟彰化係咪傳說中係一個好鄉下嘅地方咧？咦，咁會唔會揾到我心目中嘅柯騰咧？旅行就永遠係帶到好多永遠諗唔到嘅結果，沿途好多風景嘅。咁啊嘗試就搭住呢個嘅高鐵，就由台北跟。接着就去到台中了，因为台中这个的车站。但是它不是叫做台中的高铁站，我先讲过它高铁站在隔离的。 没错，是不是去了新乌日了？ 是的，在新乌日之后就可以有地方就搭这个火车。 你見到啦，新烏人就搭火車直接去彰化。哇！你睇下我千辛萬水由香港，跟住搭飛機去到台灣，跟住由台北去到台中，再搭火車去彰化。你可想而知咧，我都非常之 特登去 嘅， 真係。 係啊，咁我覺得咧，原來啊，那些年時候我都曾經有瘋癲過嘅。咁我覺得都諗翻都幾得意嘅。哦，咁啊，終於就千辛萬水啦，過咗好多鐘頭之後，終於到咗呢個嘅彰化，呢個就係當時嘅火車站。其實你見到其實台灣嘅火車站每一个都有特色的，你看一条柱里面是有些花纹的，所以是、啊、所以我都觉得其实台湾的公共交通工具以前每个车站都有它的特色，彰化保留一点原始比较旧的感觉，还有你看这个车站的感觉有一点像以前日式日本的火车站，你会看到它有些很漂亮的图案，花在那里，每个站都有它的特色，所以其实由台湾留意一下车站的风景、嗯、都有另一番景象， 去到哪里都担天望地、嗯、 是了，那我终于就落了车了、嗯、还是知道究竟的精诚中学在哪里，于是坐完火车跟着想看地图，已经很累了，简单一点，那就搭的士啦，咁啊搭的士入一入，咦，当时仲系马英九做台湾总统啊！我通常我哋做记者都系嘅，坐上车都系咧，都担天望地睇下市面上面情况啦。咁啊都影低咗上的士嗰位的士哥哥，叫做黄信吉先生。因为台湾都系嘅，每一个的士里边咧都有个好似个拉神咁样，你会见到个司机出生年月日啦，佢个名啦，同埋佢后生年青时候咧，你会发觉阿黄先生呢个样咧，同佢现实 好俊俏， 系佢唔同，因为佢已经系老咗成三十。所以他这张照片跟真人都不多相近，但是他会挺好的，他有他车的车牌司机的名字、嗯、起码如果一个女仔坐上这个的士 车， 保障司机又保障我，你会看到这位先生的名字，连那个的法证，原来他的证件是彰化县的警察局发给他的， 很仔细他的资料都、 嗯、那就令到可能乘客就很清楚、嗯、知道这个的司机就已经拿了一个登记了，如果有什么事的话都可以追究、嗯、所以都挺安心，一个女仔这份是背包行去台灣，我相信基本上都 安全 的，咁啊，終於就可以搭住呢個的士就尋找我嘅柯騰啦。喂，隆隆隆咧就搭的士又去到呢個嘅彰化嘅精誠中學啦。好，終於到達我的目標地了，就是電影《那些年》裏面的場景， 這個真的是電影裏面那間來的， 是啦，就是完全如假包換了，即是來到的精誠高級中學了，我記得我落的士的時候呢，我真的大聲說聲我到了即是呢其實 青春的氣息、啊、 很青春的氣息，雖然我沒有跳起了終於就那時就未有這個自拍神棍，就經過途人，哎，先生麻煩你幫我拍一張照片，他都很奇怪的，這個外來的香港女女仔見咩千里迢迢嚟到就係影精誠高級中學咧，我就話我嚟追星，咁個先生都同我講，嗯，豎起個大拇指，嗯，行班行班，咁啊嗰日天氣都係比較涼啦，咁啊著一件外套，又著咗一對好都幾靚嘅 boot， 我而家睇翻自己當年嘅穿衣服 嘅青春嘅一部分， 係啊，個品味咧都非常之特別嘅，咁啊終於到咗呢個精誠高級中學啦，去到門口時候咧左望右望，死啦，我又冇邀請卡，我又唔係本地嘅記者，究竟我怎入去呢？怎 入去的其 實、啊、我門口就看到原來有精誠中學的校訓，叫精勤誠朴，我想想用什麼辦法呢，既然我就當然很老實的，我就自明我說、欸、我是香港的記者，很希望能夠採訪精誠中學、嗯、因為這套電影在香港都掀起了熱潮，我都知道有不少香港人都特意來到這個學校參觀，我會不會可以下去學校裡面跟學生聊聊天，做個專訪，了解一下台灣的教育制度啊嘛，咁啊讲到件事情好靓好美满啦，包装下咁啊，希望能够佢放我入去学校啦，因为我有外来人，我又唔系学生，我又唔系家长，其实真系冇乜 point 呢个放入去嘅。咁我觉得即系既然道明来意咧，咁我门口个保安员咧知道我香港嚟嘅记者咧，咁我俾一吸片佢嘅时候咧，佢望一望，咦，你系香港嚟嘅传媒啊，欢迎你嚟彰化，我哋非常之欢迎你。咁跟住佢同我讲啦，因为咧，原来今朝咧已经有唔少嘅香港人咧特意嚟我哋学校参观嘅。你都不是其中一个追星的人我觉得唉我发觉你不到我的追梦的这个心原来都不只得我一个人的啫。那跟着个学校那个校长就走出来，跟着他就介绍自己就说，哎，聂小姐不紧要，我们今天我们中文系的老师今天就没有堂上，他可以带你去入学校参观。 有导游 添，哇，我就觉得自己 上賓咁樣啦。因為以前在香港做記者，去邊度採訪咧，就好似咧呢個嘅過街老鼠咁樣。咁台灣咧，即係發覺咧，香港記者嘅地位都真係幾高嘅喎。知道我係媒體人咧，於是特別就揾一個老師啊，帶我入學校參觀。咁你見到啦，依個就係精誠中學嗰個嘅校園啦。我企咗喺二樓裏邊啦，一見到校園都幾寬闊嘅，學生就企咗喺欄巷。 真係同電影入邊一模一樣 嘅 喎。 冇錯啦，我哋見到劇照咧，你見到柯騰同沈嘉怡咧，經常喺依個嘅走廊裏邊咧係。碰到的咁啊，特登就行上呢個位置，希望能夠即係回憶一下，究竟我係咪沈嘉怡？邊個係我嘅柯騰咧？呢個位置就係 exactly 就係拍呢個那些年嘅其中一個課室外邊嗰個場景啦。咁、我特登都企喺度啦，同埋呢個就係學校門口呢度咧有一個榮譽榜，就 企嗰幕係咪？ 冇錯啦，你見到柯騰啊、沈嘉怡同埋班朋友咧，俾老師罰企咧，佢哋就企咗喺呢個榮譽榜嘅門口度咧，蹲住大約。睇嘛，要蹲可能15分鐘啦，好似坐呢個無影凳咁樣啦。 點解你冇用呢個 pose 影翻張先？ 咁咧呢個 pose 咧，實在都非常之難擺嘅，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做到啦。咁其實都見到呢個學校嘅成績都唔錯嘅喎。你會見學校咧將有學生考到台灣醫學系嘅名單啦，擺咗 係啊，其實名校嚟㗎。 都問過當地人，依間精誠中學喺本身喺彰化都係一間成績都非常之好學校啦、你見到都唔少嘅學生都考到入去，譬如。國立台灣大學啊，或者成功大學啦、都係讀醫科，咁所以佢哋出幾多優異嘅學生，咁證明依間都一間唔錯嘅。佢係一間私立大學嚟嘅，私立中學嚟嘅啊，但係咧都學生成績都相當不錯嘅喎。咁啊，跟住就入到去啦，我哋都當然就係深入呢個課室裏邊啦，瞭解下學生上堂嘅情況啦。啱啱覺咧，應該係而家呢段時間係小息嘅，見到啲學生就離開咗個座位啦。咁佢哋個個都著住一啲嘅運動裝，然後嗰日咧全學校學生都要上。體育課，所以佢咧就冇著平時嘅校服，就轉著咗個體育嘅套裝。咁我亦都好開心啦，同咗一啲嘅精 神學生妹妹、 中學嘅妹妹嘅女學生啦。雖然就我唔到係沈嘉怡咁靚氣質，但係捉咗兩位咧讀高中嘅妹妹傾偈 喎。純學嘅喎，佢哋啲感覺係。 你見到兩位嘅女同學咧，其實佢哋應該都係13、14歲到啦。咁但係佢哋嘅笑容咧好燦爛嘅。你見到係香港嚟嘅人咧，佢哋同我打招呼啦，同埋佢哋咧係 好似家姐咁啊。 係啊，咁啊個年齡但係好相近啊。佢即係當我係一個老師嘅朋友啊，搭住個膊頭上去分享佢哋讀書裏邊嘅點點滴滴啦。同埋嗰時拍那些年時候咧，佢哋見到柯騰啊，見到依個嘅沈嘉怡時候，佢哋都好興奮啊。哎，我幾時見到佢啊？我哋都有入鏡咁樣同我講啦。咁你會覺得佢哋完全唔當你係一個外來人，當你一個好朋友咁樣分享嘅。咁呢個班房啦，呢個就係呢個國二九班啊。咁呢個班房係其中一個場景係拍戲用嘅。咁啊，特登都喺度門口裏面企咗好耐咧，睇下有冇機會入到個班房，望一望個班房裏邊嘅情況先啦。因為其實台灣呢啲學校啲門口其實都好多窗口嘅，其實你伸喺頭裏邊咧都可以睇到個課室班房上堂嘅情況。咁啊，其實啱啱嗰日咧就好似上即係歷史課嘅。咁我自己都其實都我都好禮貌入咗去，我都敲敲門想敲敲門嘅。咁但係我又驚好似唔好意思，於是我就喺窗口裏邊嗱見到老師就喺度啦，可能就啱啱交完功課啦，個老師咧就同我同學講：，你嘅成績係點啦？同埋咧得意嘅台灣嘅學校咧，譬如依家學校咧，佢係有一個嘅按翻學生嘅能力咧去編班嘅。 我睇而佢哋有唔同嘅班咯，咁樣。 冇錯啊，佢哋嘅班數睇下先啦，佢哋分開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次序有次我哋 咁得意嘅 甲乙丙丁咁样啦，咁按翻你嘅成绩嘅优劣啦而排，咁成绩最好咧就叫做中班啦。而柯騰嗰套戏里边咧，佢就原来喺个校班，咁属于中上成绩系算唔错嘅。咁其实你会见到咧，啲学生咧其实都非常之淳朴嘅。啱啱嗰日就系体育堂啦，见到学生就喺度操场跑步嘅，系啊。其实其中有一幕那些年咧，你见到柯騰咧沿住个呢个嘅运动场跑圈咧就。Exactly 就是在这个位置，我就站在旁边看着啲学生在上堂啦，同埋他们上体育课啦，同埋你会见到啦，呢个就是他们的校服啦，他们还拿着一个手袋，那个就是他们的书包。 哦，是 啊， 咦，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我见他们的书包？ 是啊，其实你会见到台湾学校呢比较有趣的，他们有自己的校服，有特别自己的章之外呢，有学生的 number 啦，有自己的名字之外呢，还有他们学校呢会有自己 空隙一個叫做精誠自己一個 嘅，即係嗰間學校讀書嘅學生先會有嘅， 先有呢個書包，你唔會其他學校有。咁每個學生都會係攬住同一款嘅書包嘅嚇。咁我哋平時翻學，你見到小朋友都唔會有同一款書包啦，即係各色其色又唔同顏色啦。但台灣中學咧比較單純啲嘅喎，佢哋所有學生用嘅書包都係一式一樣。而啲書包就可以學校嘅，佢哋有個書，即係類似係咪文具嘅地方買嘅。咁我都有要求老師，喂老師啊，我可唔可以買一個精誠中學嘅書包拎翻？香港做依個嘅伴手禮或者俾自己用啊！我老師話平時咧就唔賣俾街外人噶，見係你 係啦， 就俾我買咗個精誠中學嘅書包。咁你見到一個大嘅 size， 依就係學生平時翻學用嘅，即係書包嚟嘅。 誒，都好精緻喎，其實都 係啊，其實幾靚啊個手工，同埋跟住仲有一個叫做 mini 版。精誠中學一個嘅書包嘅 mini 版， 可以做手信好。 係啦，咁呢個可以送俾朋友，擺喺屋企做裝飾啦。咁所以其實台灣嘅書包咧，或者佢哋嘅校服文化咧，都好似香港平時可能有啲學校會著水手裝啊，或者著旗袍一樣喎。佢哋嘅校服相對嚟講就簡單啲嘅，就冇咁多花款嘅。基本上都係藍色啊、白色啊，同埋佢哋特別嘅就會繡上自己個學生個名啦，係咪學校學生有個編號嘅？咁啊，台灣嘅中學咧就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咯。我唔知你。前中學時候有冇咩係邊類型嘅校服㗎 ，Stella？ 哎呀，我啲校服係比較可能一件嗰啲 one piece 嘅裙啦，咁就冇秀名嗰啲嘅，係啦，可能有個校徽咁樣就冇乜特別啊。同佢哋相比之後，我覺得如果有自己個名啦，有自己個學生編號都幾得意 嘅 喎。 係啊，所以其實台灣中學咧，佢哋嘅校服咧嘅特色就係你自。不同學校就有不同的即係個 signature 嘅，你見到個書包你知道，你係邊一邊間中學啊？ 喂，書包都幾特別啦。 係啊，其實有少少似以前即係日本時候，因為當年日本都統治個台灣啦，你見到佢哋咧個校服啊個樣本或者一個書包 嘅影子， 都有少少日式嘅影子啊。咁你見到依個學校其實佢個禮堂啊，學生可以用嘅範圍都幾廣闊啦。咁所以拍呢套戲時候咧，都用中咗好多中學裏邊嘅唔同嘅場景啦。咁呢個就係精誠中學佢哋自己。嘅校巴啦， 咦？佢哋有自己嘅校巴唔使嚟。 系啊，佢哋自己有个成个操场咧，拍晒唔同嘅校巴。咁啊，依个黄色嘅校巴咧，好厉害啦。 黄巴士啊， 系啊，黄巴士啦。咁我嗰时特登咧走出去影啦。咁啊，个老师又讲：，哎呀，聂小姐，你住喺边度啊？我话：，我住喺边一边间民宿。不如咁啦，我叫依个校巴司机车完学生放学时候咧，顺便车翻你翻民宿啦。哇，我真系 吓一跳啊， 受宠若惊。我话唔好意思嘅，我已经硬闯咗学校，即系同啲。學生傾嘅阻住你上堂，仲要你車翻學校，咁佢哋唔會，佢哋係好 welcome， 係好熱情啊！佢覺得既然你係嚟到一個客人嘅話，我哋不如就叫司機車翻你去民宿啊，或者你想去邊個地方食飯嘅話，我哋司機都可以將你載到嗰度放低你，咁會唔會好咧？ 好熱心啊！ 哇！即係聽完嗰種感覺之後，哇！台灣人嗰種感覺真係嚟到遠，唔單止係同你講拜拜之外，直情話我送到你目的地時候，即係嗰種感覺、種情意咧，你會覺得。即係少少落淚嘅感覺。喂，我只係一個外來一個香港女仔，其實都係嚟咗幾個鐘頭，亦都唔算話大家好交心，但係佢會覺得你哋每一個遊客都係佢哋嘅每一個朋友時候，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台灣人最美嘅，除咗風景之外，嗰種人情啦，同埋彰化就係一個相對比較鄉下少少啊，離開市鎮遠少少啲人咧，更加會係對人之間嗰個嘅熱情係更加， 佢哋會覺得你咁遠特登嚟到，就好似佢哋啊好珍貴、好尊貴。嘅客人啊， 系啊， 所以就想俾最好嘅嘢你啊， 系啊，咁所以我去完间学校参观之后咧，咁我梗系话肚饿啦，先阿 Sir 你都讲咗好多美食啦，咁我嚟到彰化， 你最中意食咩？ 系啦，咁啊，跟住我同我讲，喂，阿聂小姐，既然嚟到彰化，一定要食一个叫做阿彰肉丸啊，我话点解依家？梗系啦，你既然咁中意那些年，你冇可能要错过依间咁出名嘅阿彰肉丸啊，因为呢个地方就系当时拍那些年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场景嚟嘅，因为柯腾咧。每日放學之後咧，你會見到啦，就會同嗰啲豬朋狗友咧喺依間嘅肉丸嘅店裏邊咧就食嘢嘅。咁你又見到咧呢個人形紙牌都成為當時嘅景點噶，同埋你會見到咧台灣嘅門口啊，好多時候都會見到嗰個嘅路牌咧，其實佢好清楚講喺邊條街咧，譬如呢個係彰化市長樂里。長安街幾多號？呢個係台灣嗰個門牌嗰個指標嚟㗎，咁好清楚。咁你都會見到咧，呢個紙牌咧成為咧每一個食客咧必到嘅。 影相一個 係簽曬 名一個 check in 嘅地方啦。咁每一個演員咧都喺呢個人形紙牌上簽咗名嘅，好值錢嘅。我相信咁多年之後咧，而家應該可能啲紙牌都唔知會唔會不翼而飛啦。咁但係依家咧，依家好傳統一間有50年歷史嘅老店啊，叫做老啖阿張肉圓。佢哋話咧，彰化人咧冇食過依家就唔算係彰化人。 哎呀死啦！我上次冇食，我都要去補翻啦呢個。 咁我就見到依間嘅店點解咁出名咧？由於佢哋嘅肉圓咧係特別係用低温嘅油鍋整嘅，咁啊剪開之後咧再淋上一啲嘅醬汁啦。嗱鏡頭見到可能比較朦少少啊。咁你見到醬汁裏邊咧，嗱清楚啦，就見到就係老啖阿張肉圓啦。你見到其實同阿 Stella 之前講嘅好相似嘅，都係用一個碗啦裝住啦，裏邊咧係有一個外表好 QQ 嘅，而內涵咧就好豐富嘅。咁呢就係只彰化好出名嘅佢哋嘅肉圓，咁每一粒大約都係35蚊台幣啦。 咦，其實都唔使10蚊港紙喎。 哇，一隻嘅肉圓， 買串魚蛋咁嘅價錢可以食到肉圓 啊！你已經足夠可以食飽你啦。 你仲要買十送一添喎，我見到。 每粒35，外帶買10粒，送多你一粒。咁啊，姐姐就問我需唔需要買10粒？咁我話咧，我一個女子咧食10粒咧都非常之辛苦，咁我就食咗一粒嘅。咁你見到姐姐都其實佢哋都係好淳朴同埋好熱情嘅。見到一個香港女仔嚟咧，就叫你坐喺依度啦，依個位置咧係拍戲時候坐過 㗎。真係好照顧外地。係 啊，尤其見到你一個外來嘅女仔係特別係熱情啦。咁啊，見到阿姐姐都係攞住。 我見到後面啲嘢食其實都唔貴，貢丸湯都15蚊啫喎，講緊。 係啊，呢個龍骨依個嘅湯麵35蚊啊，跟住有金針排。骨湯啊，35，記住是台幣嚇， 冇錯。 你記住將35嘅台幣除翻4就係港紙。 嗰啲物價其實都低過平時。 貢丸湯係15蚊台幣，你除翻4，3.幾港紙。 真 係，你諗下香港3.幾，而家買唔買到串魚蛋？ 買唔到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我諗台灣成日講個價廉物美就係咁嘅原因，因為啲嘢食真係好平 又好食。 咁所以其實你諗下，依個肉圓佢有咁靚嘅番薯粉，同埋有豬嘅後腿肉做啦，個料咧係好正嘅，佢唔會偷工減料，每一隻都是非常多材料在裏面的。同埋咧，依個地方由於曾經是依個那些年的場景啦，你話見到一個精城中學書包都擺咗喺度啦，嚇咁啊！依個場景就話當時咧，柯騰就坐呢個位拍戲，於是就擺喺依度。 你有冇坐翻嗰個位 咧？梗係要啦，喺個位裏邊啦，感受喺嗰位咧曾經拍過戲啦。咁同埋老闆咧好支持台灣嘅電影業嘅，佢就話咧當時如果你攞住那些年嗰張飛嘅飛尾咧去幫襯佢咧，仲可以折舊，可以減多。5蚊台幣， 哇，已經好平噶啦喎，仲要再平啲。 係啊，所以你都覺得佢哋非常之支持。其實依間鋪頭咧已經喺彰化非常之有名嘅，咁但係一拍完套戲之後咧，更加多人去捧場。同你會見到咧，台灣好多嘅食店都會用啲名人咧去做招來。咁呢張咧就會見到係連戰啦，當年嘅連戰副總統曾經都嚟過依個彰化，唔知佢有冇食過啦。咁咧老闆就將佢張相就裱咗喺個鋪頭裏邊，咁啊見到精誠中學。搭配嘅連戰就食依個嘅肉丸啦嚇，咁啊發覺咦，即係都有幾有味道喎。咁所以其實我留喺彰化時間又唔好長嘅啫，其實大約半日到時間，但係又有睇到我想去嘅地方啦，又識到好熱情嘅朋友啦，又食到佢哋好出名嘅阿張肉丸時候咧，我發覺咧。半日時間我都非常之滿足啦，咁啊，最終臨尾啦， 都覺得你滿足啦， 咁啊大滿足啦，完成咗啦，臨尾再食埋依個肉圓咧，就翻返去台北咁。雖然時間就唔係好長啊，但係咧終於滿足咗我嘅願望啦嚇，即係成個啲願望就係話你唔去做咧，永遠真係空想嘅啫。你行出第一步咧就可以完成咗。咁啊見到咧有依個九把刀啦，同埋當時嘅演員咧都喺依個嘅阿張肉圓呢個地方裏邊咧拍照留念嘅。咁我覺得人生都是这样的，梦想有时不是说年轻才有梦想，其实什么时代什么时间只要我们有梦想的话，我觉得行动吧，我觉得未必不会成功，起码你试了之后就算不成功都好，跟自己说喂，我都曾经做过啊，所以想回这些相虽然都成6-7年前的事，但是仍然都令我津津乐道，好回味的。 现在看这些相都想起当时，是吗？ 是啊，原来都过了即係成6年嘅時間，好啊！分享完我自己嘅那些年之後咧，不如我哋咧又肚餓，好使餓咯喎！我知道一個地方咧係專門有美食噶啦，咁美食咧交俾 Stella 講下啦。 咁我哋頭先除咗呢個彰化嘅市中心之外咧，我其實都推介大家去遠少少搭個客運去，可能半個鐘到，如果唔塞車啊，半個鐘到就去到一個地方叫鹿港啊，未必有太多人知鹿港係咩地方。其實有句説話就叫一府二鹿三萬甲，一府係講緊台南啦、府城啦，二鹿咧就講鹿港，三萬甲就係講緊呢個而家台北嘅萬華區啊。咁你睇下呢三個地方點解可以做到一個諺語一個句子，其實就話俾你聽，其實喺清零嘅時期，全個台灣最最最熱鬧、最繁華嘅地方咧，就係呢三個地方。咁鹿港唔好而家睇落覺得好似一個小鎮啦，冇乜特別。其實當時係一個非常之犀利嘅地方，係影響咗成個台灣嘅運作嘅。咁呢一個地方有啲咩咁值得去一去咧？其實我自己就會好推介去行呢個嘅睇建築啦，去行佢啲老街嘅。咁我哋可以去到睇咗下，其實當地嘅台灣啊，台灣保存得最好清朝嘅閩南式古街咧，就係位於鹿港呢一個地方啦。咁而家可以望到，其實除咗啲屋咧係比較可能古舊少少啦、簡樸啲嘅，可以望下地下用紅磚砌成啦，而遠處咧樓房其實都係有紅磚嘅，係啦。咁我哋望翻就係當時清代嘅閩南式嘅建築啊，或者當時的風格其實同呢一個係相當之類似。咁當然而家有好多可能已經要再起過啦，或者復修，但係當時的特色仍然會保留翻喺呢度嘅。咁除咗呢個老街比較特別之外咧，可以睇一睇仲有個我哋個城隍廟啦。城隍廟可能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彰化都唔例外啦。咁就 求之好籤 啦。係啦，咁就可以去求之好籤啦。咁就算可能你冇宗教信仰嘅，其實你可以入去睇一睇，佢望一望就係叫擔天望地啦，都係嗰句擔天望地。睇下佢上面嘅雕刻啦，唔同嘅壁畫其實都非常之犀利。呢個就係龍山寺個天花，你可以望下，其實係由當時嘅技術已經係做到呢一個效果，係非常之勁嘅，即係可能而家叫人去做咧，都未必話真係可以做到咁靚。但係你望一望，其實佢係唔同嘅壁畫入邊有顏色啊，當然顏色係後屘再油翻上去啦。咁但係可以見到其實好多好仔細嘅地方咧，佢哋都冇馬虎嘅。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我仲好推介你嘅，同你上次介紹安平有啲似，我覺得你會中意呢個地方嘅。 安平老街 係啦，呢個就叫九曲巷啊，同頭先我哋同上一集我哋安平介紹過有啲似，就係都係啲比較舊嘅老屋啦，然之後啲紅磚都係見可能啲牆已經甩咗出嚟，或者要用嗰啲石屎再揾翻佢嘅。咁其實條路雖然唔係好闊，甚至有時會有單車或者電單車經過，但係喺呢啲小巷穿梭走嚟走去，其實攞住部相機或者你可能攞住部手機咁樣影相已經非常之靚，唔需要話特登去揾咩景點，亦都唔好話哎呀呢度咩地方嚟㗎，我會唔會蕩失路啊？其實唔需要擔心，你只要行入去喺啲巷仔度穿嚟穿去一路走嘅話，其實係唔會蕩失路之餘，你仲可以發現到好多一啲唔係遊客去發掘到嘅嘢。其實如果你有朋友一齊去，可以喺度影沙龍照啊，影我哋而家好興嘅文青嘅相啊，其實都非常之靚。所以如果你有機會， 旗袍 係啦，穿住件旗袍，你可以嚟到呢度，我都覺得應該係會一個非常之靚嘅背景嚟嘅。咁除咗呢個九曲巷啦，我哋仲有呢個叫半邊井嘅地方，都一個比較出名，可能有奇怪，點解個井會斬咗一半得翻半邊咧？其實就係當時呢一個後邊呢個大宅咧，係一個大户人家比較有錢人居住嘅。咁起一個井，掘一個井，唔簡單嘅，仲要花費好多錢。咁當時呢個大宅嘅主人咧就覺得，既然掘咗個井，如果我自己一家用好似好浪費，咁不如我幫埋我旁邊嘅鄰居好朋友一起去分享，咁但係又唔想個井喺屋企入邊個個都要戚出咁轉入嚟，咪好奇怪。咁於是佢就諗咗，不如就做一個半邊井，咁屋企嘅人用到啦，然後出邊嘅街外嘅人咧都可以用到。咁加上台灣人其實好自律嘅，就算你有半個井出咗去街外咧，啲人都唔會話抌垃圾啊、污染點樣咁，變咗呢一種文化就係、是、啊，佢哋會同鄰里嘅關係非常之好啊。可能而家我哋住在香港大城市，講真的，你連隔離屋你住邊個，其實你都未必知道。咁呢個就係可以體驗到當時嘅人其實非常之熟絡，佢哋甚至係會開住道門，大家小朋友一起出嚟玩啦，又煮咗嘢食會互相分享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久違咗嘅人情味啊。係啦。咁然後下一個咧，我哋就嚟到呢個嘅天后宮啦。有陣時咧，佢會遇上啲節慶啊，咁就可以趁住啲節慶過嚟。但係就算唔係節慶嘅話，我都非常之推介大家嚟天 后宫，除了是个天后宫本身很漂亮、很吸引、很适合影相之外，重点是它旁边有一条街是专卖这个鹿港小食的，所以只要找到天后宫、你就找到嘢食啦。咁呢个系咩咧？我特别中意食咧，就系而家张图我哋见到一个叫虾猴嘅东西。虾猴咧其实唔系话真系马骝嗰个猴啊，其实佢哋系发音咧，虾猴咧就系一个虾炸咗之后嘅样啦。咁你见到其实红红地嘅，咁系咩咧？因为系鹿港非常之近呢个嘅海岸啦，咁佢哋嘅海鲜咧都系好新鲜，好好食。其实系捞上嚟处理一下，就算就咁八霎煮嚟食都已经好好味。咁呢个虾猴咧就炸咗，令佢有啲酥脆嘅感觉，咁个风味咧就更加出咗嚟啦。咁呢个虾猴就可以买一包，一路拎住行，一路拎住食咁样嘅。咁然之後，而家見到呢個鳳眼膏，鳳眼膏就以前咧中國咪會形容啲女性嘅眼睛就鳳眼，話好靚好優雅嘅。咁呢個鳳眼膏見到佢形狀就係、哇 ，exactly 就係鳳眼啦。咁其實佢似啲咩咧？就有少少似呢個嘅綠豆糕啊，即係入口咧係會粉粉地會融開嘅。咁當時去到阿老闆非常之貼心，喺我未食之前咧，佢已經拎定杯茶俾我，話俾我聽，原來呢啲粉狀嘅糕咧入口唔習慣，如果你咁樣吸咗啖氣咧，其實嗰啲粉狀係會喺個口度散開，會溶咗，咁會黐住個喉嚨嘅。咁第一次食唔知嘅人好容易會近親。咁啊，老闆就特登提醒我啦，仲俾咗杯。查我送，雖然嗰陣時我係未買嘢嘅，乜都未俾錢啊，淨係試食嘅啫。其實老闆都已經非常之好，呢、這個就係嗰種人情味啊，係啦，冇錯。咁去到下一個咧，呢、這個比較得意咧，似有冇見到？你覺得似啲乜嘢啊？ 鹹煎餅嘅物體喎，但係好似條脷咁樣喎，有似。 冇錯，其實佢就叫牛舌餅啊，係啦。咁佢嘅形狀就有啲似牛嘅脷啦。咁我哋而家見到呢個就係傳統啲嘅做法，就係、是、比較厚身少少嘅。咁我哋而家成日仲有可以去可能台北啦去買手信嘅時候，亦都會見到一種牛舌餅，但係嗰一種咧就比較新式啲嘅，就係、是、一種好薄、好薄、好薄到好似紙咁樣咬落去好似薯片咁脆嘅牛舌餅。咁呢一種嘅感覺就有啲似光酥餅啦。咁、兩。種係新式嘅做法同舊式嘅做法，如果想試下最傳統嘅牛舌餅，就可以嚟到彰化呢度。呢度其實有好多餅店啊，都係嗰啲百年老店啊，或者傳承咗唔知幾多代嘅人咧。咁佢哋做嘅牛舌餅都係比較正宗嘅，咁就可以喺其他地方未必會食得到同一種味道。咁你可以買一件試下啦，又或者可以買嚟做手信翻去帶俾屋企人都可以， 都可以拎到上飛機。 冇錯啦，可以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帶唔走，但係我到而家都覺得好好味嘅就係面線糊啦。其實佢同蚵仔面線係非常之似嘅，只係冇咗個蠔嘅啫。係啦，咁呢個就帶唔走嘅，但係我覺得好好味嘅原因係因為佢好似個湯羹咁樣。咁就算我每次去到咧，雖然我夏天去天氣好熱咧，我都係忍唔住要食翻一碗，因為食完之後你覺得，唉，我真係嚟咗鹿港，真係嚟咗有台灣嘅感覺。咁呢度嘅口味就可能比較會濃少少嘅，係啦。咁我自己就覺得醬油嗰、那個即係豉油嗰個味咧。是會濃一點，然後是鹹一點的，可以準備定一支水或者準備定一杯嘢飲，但是那個風味是跟其他地方吃的有少少不同啦。這些這麼多的美食其實我都很推薦，現在想起我都好流曬口水，好想吃啊。 現在是這個可能網友吃飯時間，哇，剛才Stella介紹了有哇都數不出有幾隻的即地道美食，真的很想真的飛過去鹿港，真的吃完所有美食。到節目最尾時候，每次我都會有一條問題，就問一問我們網友的，究竟剛才介紹過這麼多的彰化美食裡面，你最喜歡哪一款和為什麼呢？或者 你最想吃到哪一款？ 沒錯，那麻煩你將你的答案或者你的寫法寫在我們的 French Page 裡面 Travel with Double 聲，我們就去看一看哪一個答案是最好、最有創意或者最有誠意的話，我們就會選一個的得獎者，會收到一份很特別的禮物。 今次我們為大家準備的禮物就是它都是產自這個台中地區，因為剛才說彰化都是台灣的中部部啦，咁呢個中部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地方咧，就叫溪頭嘅森林區啊。咁佢就係、是、可能你望住個地圖咧，就望到台灣其實中間有一大片綠色嘅地方。咁呢個溪頭嘅地方就係嗰片綠地嘅其中一個部分啦。咁呢一個木咧就係、是、用台灣本身佢哋自己嘅槐木啦，去做咗呢一個嘅筷子。其實可以見到咧，佢係本身有個香味嘅，不過而家隔住個袋未必聞到啦。但可以見到其實佢係 Make in 台灣嘅。咁其實而家好多嘢。其實都已經不是 make in 那裡出產未必是那裡地方，現在台灣就比較難得仍然保留了它當地的手工藝，就是將一些可以留在台灣做的程序仍然保存在那裡，就是不會說入口貨啊這樣。這個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就是它是產自台灣而且由台灣製造，還有最重要是它是一個台灣的朋友親自在台灣帶過來香港送給我的 所以真的 很重分量， 是啊，很重分量，輕情義重，雖然它是一隻筷子，是啊， 見到 Stella 都 未用過，可想而知呢這個這麼好的禮物呢如果朋友是想得到的話呢，記得回答剛才我問的問題，就留在 Fan Show 裡面留下答案，我們就會選一個最好答案之後呢，我們要專人聯絡你之後呢就會得到這 張，希望就把筷子送在你手上， 送在有緣人手上面。好，我們今集就非常多資料，玩的、吃的還有鬼故都說完了。好，今集的張化完成了，我們希望下星期逢星期六晚我們七點至八點 媽寶遊世界 再見，拜拜。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八点，妈宝游世界。